在时间盖住的回忆的是幸福，完美鲜花刻到了结尾，却是事与愿违，怪我够傻、啊、原来自以为是的童话是自欺欺人的笑话，他的界限对我那么明显，只是陪你等他。他的笑是对我最残忍的惩罚，却是他给他最甜蜜的情话。曾经的爱依然盛开，却开成彼岸的花。他用无言给我最温柔的绝杀，却是他给他最坚定的回答。所有浪漫，所有执着，所有牵挂，都是他给他。幸福完美鲜花刻到了结尾，却是事与愿违，怪我够傻、啊、原来自以为是的童话是自欺欺人的笑话，他的界限对我那么明显，只是陪你等他。他的笑是对我最残忍的惩罚，却是他给他最甜蜜的情话。曾经的爱依然盛开，却开成彼岸的花。他用无言给我最温柔的绝杀，却是他给他最坚定的